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 卷九，北海妖帝，第382集，一遇灭妖。包拯的出巡队伍浩浩荡荡地回到了开封城，众人都急匆匆往皇宫赶。当然，包大人和赵普是赶去跟赵祯讨论北海的事情，庞太师则是奔去看他外孙女。展昭等人回开封府，白玉堂回白府，邹良去军营点齐兵马，准备和赵普一起赶赴黑风城。林业火也让素清收拾收拾，反正黑风城离火凤堂不远，他也差不多该回去一趟了。素清望天，林业火这个不务正业的当家人可算想起自己是火凤堂堂主那一茬了。白玉堂回了白府，白府就带着人开始收拾准备去黑风城的衣物了。 少爷，我们上次去北海惹来的麻烦吗？ 白玉堂其实也不太清楚，当时他去北海的确是带着陈心和月牙两人，不过貌似真的没惹过什么麻烦。本来他只是去极北冰原岛看他外公，顺便去映雪宫陪他爹娘住一阵子，回来的时候船路过北海，觉得风景甚好，所以带着两个丫头上岸逛逛，在酒楼里就碰上了轩辕破。白玉堂在认识展昭之前基本上是过着四海为家的生活，他大多时候都住在画舫或者陷空岛各地的别院里，天南海北他都走遍了。这一路走总是会遇到些投缘的人，结识成为朋友。轩辕破是一个比较特别的存在，他主动来跟白玉堂喝酒，样子看着也不像是不怀好意，更不像是登徒浪子，喝了几杯之后还自报家门，竟然是北海的郡王。很多江湖人以为白玉堂讨厌权贵，其实不然，白玉堂眼里的人基本没什么身份地位的区别，只有顺眼和不顺眼的区别而已。只是不巧，他看不顺眼的人里边权贵居多，所以才会给人他讨厌权贵的错觉。不过轩辕破并不讨人厌，此人向往中原文化彬彬有礼，外加武功极有造诣，当然了，最重要的还是人不错，特别是对他属地的子民很好。北海帝王轩辕杰的残暴世人皆知，他众多王子都有自己的属地，据说也是民不聊生的居多，只有轩辕破的属地里百姓还是安居乐业，很幸福。因此北海大多数的百姓都比较拥护轩辕破继承皇位，不过他们拥护也不管用，轩辕破在轩辕杰那儿不算受宠的，再加上轩辕杰本身也就50来岁，正当盛年，不急着找继承人。白玉堂从常州府回开封府的一路都在想，他究竟有什么可以利用的价值，能帮轩辕破谋朝篡位。 喵， 正想着就听身后传来一声猫叫，白玉堂一愣，屁股被人摸了一下。白玉堂惊骇地回头，展昭正站在他身后慢悠悠地说了一句， 还蛮俏。 白玉堂盯着展昭看了良久，见那猫笑得见牙不见眼的，有些来气，这猫刚才占他便宜了。五爷也不客气，伸手按住了展昭的胸，展昭张大了嘴看着白玉堂，白玉堂却是挑了挑眉， 不够大。 展昭也不示弱，伸手去摸他的。 男人都这么点儿。 男人也有大的。 男人要那么大胸干嘛？又不喂奶。 话没说完，就见门口公孙抱着小四子正进了。听到两人的对话，以及看到两人摆在对方胸口的手，公孙默默地抱着小四子退了出去。展昭眯着眼睛看白玉堂。 怪你。 谁先动手的？ 展昭抽回手，搔了搔腮帮子，撇了撇嘴。 不闹。 公孙回头瞄了一眼，就又抱着小四子回来了。小四子突然开口： 爹爹，我小时候吃谁的奶长大的？ 公孙盯着小四子看了好一会儿，随后回头瞪展昭和白玉堂，那意思都你俩闹的。展昭和白玉堂十分尴尬。 爹爹， 你是喝隔壁阿旺的奶长大的。 小四子愣了良久，随后仰脸哇的一声哭了出来。 爹爹好坏。 好了好了，爹爹骗你的，你小时候是吃羊奶和米糊糊的，你姑姑还奶过你一阵子。 真的吗？不是阿旺。 那是阿旺自家崽子都有七个呢，你哪想得过人家。 小四子撅个嘴皱着鼻子拽公孙的头发，公孙捏他屁股。 还敢对爹爹使用暴力，都是被赵普教坏的。 玉堂，阿旺是谁？ 天下的狗不都是叫阿旺的吗？ 那天下的猫都叫什么？ 阿咪之类的吧。 白玉堂到了桌边坐下，陈心给上茶来，边倒茶边问众人中午饭吃些什么。 你俩怎么来了？ 哼，赵普和包大人要晚上才能回来，说是明后天可能就要启程了。我们都没去过北海，需不需要准备些什么？ 准备御寒的衣服。 白玉堂说着对众人摆摆手，示意不用担心。 我都让白府一并准备了。 北海比亳州府还冷吗？ 其实不下雪的时候还好，现在去正好是北海的夏天，大概跟开封府的冬天差不多温度。可如果再过两个月到了北海的冬天，那就真的天寒地冻了。 哦， 白福，我师父呢？ 在这儿呢。 这时外头天尊晃悠进来了，身后跟着打哈欠的阴侯，以及最近都跟阴侯混在一起的小五。天尊拿着一个包，也不知道从哪儿拿来的，走到桌边就递给了白玉堂。白玉堂接过来打开看看，有些不解，都是些零碎的小玩意儿。 你又被骗了。 天尊斜着眼睛瞧他。 你师父给你拿来的传家宝。 这些呀都是银妖王当年留下的，他说你这阵子用得上。 公孙一口茶水呛住，小四子给他拍胸口。 银妖王连这个都能算到呀。 当年银妖王还在的时候啊，北海只是个积贫积弱的小国家，但是妖王有一次突然说，日后这北海将会成为大祸患。不过妖王当年交代了，北海大概今年就会覆灭。 什么？怎么覆灭的？帮轩辕破篡位什么的八字还没一撇呢，就连王国都算到了。 他还说北海若是不灭，大宋就灭。 众人眼睛睁得更大，这回连大宋灭都算到了。 妖王当年说了，北海会毁在一个年轻人手里。 你可别冤枉我，都说了八字没一撇呢。 是啊。 哎呀，反正这些东西你收好，随身带着有用。 天尊将那小包往白玉堂眼前一推，白玉堂哭笑不得，叹了口气。这时有个下人来禀报说皇宫来人了，白玉堂点了点头。不一会儿南宫季走了进来，交给白玉堂一份密旨。 皇上有旨，请少侠入宫。 给圣旨竟然还要加个请字。 众人也都知道皇上越是客气，表示问题越是严重。天尊拽着白玉堂的胳膊。 乖徒弟，要不然你还是跟师父回天山吧。 白玉堂无奈，让他别闹了。他边收着桌上的包袱，边问南宫。 展昭也一起去吗？ 皇上并未说，只请白少侠一人前往。 白玉堂点头，展昭站了起来，跟白玉堂一起进宫，边走还边琢磨。 玉堂不能带刀，但起码我是能带刀的，那万一真的很恐怖，或者要这耗子冒险卖命的话，那不如抢了耗子杀出来，远走高飞什么的。 两人进了皇宫，一路没人阻拦，径直进了赵祯的书房。书房门口的院子里，赵普等人都在，八王爷、包大人和太师似乎正商量着什么，看到白玉堂也都抬头望过来，看着他的眼神该怎么说呢？展昭不知道是不是自己太敏感，总觉得四人的神色略带复杂，他也忍不住好奇究竟是什么事儿。白玉堂跟着陈公公进入御书房，展昭跟了进去也没人拦他。两人进门之后，陈公公关上了房门。门口，包大人他们四人对视了一眼，一起摇头，就听有人问： 究竟什么事儿啊？神神秘秘的。 四人一愣，抬头看，就见天尊和阴侯已经坐在他们身边的空凳子上了。门口，公孙也抱着小四子进来了，赵普起身去接他俩。 怎么样？ 不知道白玉堂肯不肯帮忙，总之就是，怎么说呢？这次的任务的确非他莫属。 另外几人也点头，听得公孙他们更困惑了。 妖王当年果然说的是对的。 他还说什么了？ 他说北海多妖孽，但是一遇就能灭众妖。 一遇灭众妖啊。 我准备一下，明天咱们启程赶往黑风城。 这么急啊？ 那是，黑风城主要是回去镇一镇场子，免得那些虾兵蟹将都翻出天来。 说完，赵普抱着小四子去军营了，公孙左右看了看，跟着赵普去军营了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